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北风3-4级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再提醒您一遍，今天下午最高气温-3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7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点01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读书俱乐部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蒋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美无处不在。”我们要放缓节奏，感受生活中的点滴之美。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几本书就关乎生活美学。当你的心里越有厚度，越有深度的时候，你周遭的生活美学离你就越近。那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好书的嘉宾是老朋友，高级编辑玛格丽特读书公众微信号的创始人刘颖女士，欢迎刘颖。 谢谢，米夏好，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颖。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推荐几本书，这几本书呢和我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距离都非常非常的近，我们所谓生活美学。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周围的人啊，虽然大家这个生活的这个品质不大一样啊，我们所谓的品质是外在的，比如说开的车、穿的衣服、用的这个各种品牌 啊， 但是有的人特别高兴啊，他愉快啊，有的人可能物质条件很好，但是活得好像不是很愉快， 对 啊，老是很纠结， 对对， 这其实是一个不是从一维就可以衡量的一个东西啊，其实是一个生活品质的东西，是你能不能在平凡的庸常的生活中发现美的这样一种心理能力。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首先推荐的这两本书啊，一个叫《生活图鉴》，一个叫《料理图鉴》，来自后浪出版公司。这两本书是关乎生活的啊，特别接地气儿。 对对对，就像米夏刚刚说的，生活图鉴呢和料理图鉴都是关乎我们生活的衣食住行日常这些看起来很琐碎的小事啊。而且生活图鉴的副标题是独立生活完全指导手册，料理图鉴的副标题呢是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基本烹饪常识，我们一看就知道和我们的生活是非常贴近的。但是呢，这两本书呢又和一般的生活指导类的图书不太一样，因为这两本书啊太讲究了。 怎么个讲究法？ 对对，它这个讲究啊，就像米夏刚才说的，不是说我们开了多好的车，我们用了多么高级的品牌，而是说呢，我们在生活中花费的心思。 正是这些小心思啊，让我们每天在每一个很小的地方都过得特别方便、舒适、快乐，也就给我们每个人建立起来每个人自己生活的一套美学方式。这真的是让我们很愉快啊，不仅仅是生活方面的便利。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先了解一下这两本书啊，因为生活图鉴和料理图鉴里面都有涉及料理这方面的内容，所以咱们在料理这一块呢就一起讲。因为我个人啊在这个生活做饭上是水平不是特别高，所以呢我在看这本书之前还想，哎呀，这个会不会很枯燥啊，都是菜谱啊，那些很专业的用语我都不知道怎么了解呀。但是呢我在看的过程中啊发现它确实是一个小白操作手册，哪怕你不会蒸米饭，然后都能在这本书里从怎么选米、怎么洗米这些特别基本的步骤开始学起。那介绍这个具体内容之前呢，我们也可以先了解一下这两本书的作者啊，是一位日本的女士，叫月智登代子。因为刚才我们也讲过了，是两本图鉴，那么绘制这两本图鉴的呢是另外一位日本女士，叫平野惠里子。咱们再说回到她的作者月智登代子呢，她本身呢是一位编辑，但是呢她不仅是关注于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生活方面的衣食，她还关注比方说中老年人这种如果家庭里面丧偶啊或者发生突然的变故，这些有人照顾他、关爱他的身心，或者是我们日常的家庭啊、女性生活、婚姻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具体到生活图鉴这本书呢，他写这本书的初衷其实是面对两个人群，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正要走向成人社会的青少年这个群体，可能从小都是爸爸妈妈，主要是妈妈照顾。另外一个群体呢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如果你是五六十岁了，突然面临家庭的主心骨母亲那位妻子没有办法再像以往那样特别耐心细致的操持家里面的全面生活，那么你怎么来面对后面的这些日子，那你可能就要学会独立自主的来生活。这就是这两本书的初衷。另外在写下生活图鉴之前啊，月智登代子女士也是特别巧，她说呢她去一个大学的宿舍里面参观，看到这些年轻人每天都在吃碳酸饮料、泡面、速食，她感到特别有必要教给他们一些基本的生活智能，基本的生活技能啊。料理图鉴呢也是一样，他呢其实设置了一个情境啊，就是妈妈感冒了，那爸爸就要带着孩子们每天做饭。可能第一次呢做的特别简单，做了一个黄瓜三明治，然后第二次呢做了一个蛋包饭，第三次做了一个咖喱。后来呢妈妈感冒好了，他们这个家庭呢还是决定把每一周的礼拜天定为家庭的小朋友的学做饭的那一天。在这一天里啊，不仅是他们给自己做了一顿特别美味而且方便的饭，而且呢他们一家人在一起还很快乐。比方说爷爷这个过生日的时候，他们一起还给爷爷做了火锅。就是在看这两本书生活图鉴和料理图鉴的过程中啊，我不断有一种冲动，就是放下书赶紧去厨房照着上面说的又简单又好吃的这些菜谱，然后赶紧给自己做几样好吃的。就是不像你想的那么复杂，就是 它的门槛是很低的， 很低的， 实操性、指导性是很强的， 没错 啊。就 level， 比如说你真的是你连米饭都不会蒸，你都可以拿起来它。它不是说让你饭做的，当然它可以让你饭做的更好， 对，没错， 但是它门槛比较低， 对对， 小白也可以看。其实我看这两本书的时候，倒是它的副标题其实挺让我有感触啊。生活图鉴。它的副标题是独立生活完全指导手册。 对， 我曾经做过几年饮食节目，经常和一些厨艺非常好的美食家聊天啊。然后其中有一个嘉宾就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人啊总有一天有给自己做饭的时候。他这么说啊，他说其实就做菜的这个人，他再想照顾别人的胃口，他还是按照自己的口味去烹调这个菜，这是一个基本的。我得尝好吃吧，我认为它好吃，我推测你们可能也认为它好吃。所以做饭这个事情啊，不是说 它诚然是一个吃苦受累的事儿啊，它也油烟 熏火燎， 就是油烟得熏着它啊。 对， 但是它确实是一个人基本的一个生活本领。就像他开始说的那句话，你是不是总有一天有给自己做饭的时候？刚才说这本书面对两个人群，一个是青少年，其实青少年都有点晚了，孩子应该很早就学做饭。嗯， 对， 不干家务的孩子很容易成为非常自私的孩子，家长跟你说你什么都不用管，只管学习，这样的孩子出来之后不会回馈。 对， 就是别人只能为他服务，他不会回馈给别人，他走向社会会处处碰壁，人们不愿意和自私的人在一起。所以从小培养孩子生活能力，这个生活太重要了，一辈子得先学会生活，成人成才最后才成家。 没错， 是这样的，就是生活图鉴，我觉得是这样，它就是给你一个完全的生活指导。 对， 比如说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说50多岁， 对， 我生命遭受变故有遗憾，这个我们谁都无法预料。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人，老头儿，突然间就是老太太去世了。那么这个老太太在生前可以说把她照顾得无微不至，我觉得都有原因啊。因为他可能老是嫌弃这个老头，就老爷子干得不好， 对， 就是把所有的都干了。可是你没有想到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当你有一天离开他的时候，他是不是有独立生活的能力，继续走完呢未来的人生？如果他不再择偶的话，不再有人那么伺候他的话，那么这个老头就重新开始学习做饭，重新开始学习家务。你想想那种人生感受，那种孤独，那种为自己的衣食住行，然后每天吃饭啊，这个吃食去奔忙去学习，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那种内心的？你已经年过半百，你已经两鬓染霜，那不如在很早的时候你就有这个能力。人始终是要自己生活的，无论谁走了，我都可以独立的稳定，我可以悲伤，但我不会倒下，我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的能力，最基本的生活中的，还有精神方面的。 对，刚刚米夏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我也想起来之前日本的也是一则新闻啊，一位女士，一个母亲，女儿3岁了，突然查出来得癌症，她知道自己可能还有几个月或者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她就利用这个时间教自己的女儿做饭，而且还给自己的女儿写下一本妈妈菜谱。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啊，一方面传承了一位母亲，即将离世的母亲对自己女儿的爱，另一方面呢，也真的是教会了她一些最基本的最实用的生活技能。 对， 很有必要的啊。 对，我有一嘉宾还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多一门手艺就多了一种对爱的表达，这种手艺包括厨艺。 对，很重要的 就是生活，这是生活，你要生活你总得吃吧，这是最基本的啊。 对， 所以很重要，而且美学离吃特别近，你发现吗？很多东西，美的东西和吃和喝有着特别重要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差异啊，比方说好，那我们就进入咱们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啊。在介绍这个过程中啊，刚才米夏也说了，他曾经做过美食节目，那我们就看看， 刚就把牛吹出去，完了挖坑把自己埋了。 对，非常简单的问题啊，咱们要焖米饭嘛，第一步你怎么判断你家里的米是不是新鲜？请问米夏有什么好办法？ 陈米就不能留啊，本来就在家没吃过几顿饭啊，就现在家里陈米少了。 对， 但我在小的时候啊，真的有家里我妈在阳台上晒那个陈米。 对， 就是真的那个米啊都显得很干了，有的有点朽了，然后里头还爬小虫。 对, 对， 就那是那个年代，那现在可能没有了。 对， 我觉得因为我是东北人，我爱吃家乡的大米。啊，我觉得东北的大米真的是珠圆玉润，充满了光泽。要我看的话，那首先你闻闻有没有什么异味儿 啊？闻味道看色泽 啊？对，它有光泽嘛？人健康脸上都有光泽是吧？米这个也会满脸锈色的。 对，那咱们这个生活图鉴里呢是这样介绍的啊，你可以把手放进米桶里，当你拿出来的时候，如果手沾了白粉，就表示米已经变质，因为那个白粉呢是氧化后产生的粉末。那咱们接着再看啊，还是继续再蒸米饭。蒸米饭的时候，米和水的比例是多少？ 这个和你们家电饭锅呀，就是每次我把这个米放在这个锅里了，然后再填水，米不要多淘，因为它是水溶性的维生素。 哇，太专业了！ 你要是哇淘五遍，你整个营养都流失了，就一遍。现在的米都很干净，就洗一遍就行了，放在锅里。然后每次都是我这个，比如说我食指啊， 食指关节， 我觉得一厘米吧，一厘米。一厘米左右，有的时候我在上面还扔点红薯或者是这土豆什么的，那你这水可能就要稍微再减一点。 我觉得米夏已经很准确了，因为咱们这个生活图鉴里这样说的啊，如果是陈米的话，水是米的1.3倍，一般的米水是米的1.2倍，新米的话水是米的1.1倍。 对，你看新米水气儿大呀，所以你不用放那么多水。 太懂了。另外刚刚米夏也讲到啊，我们洗米的时候不要洗太多遍。那么我们想知道一下，那你洗米的话，除了洗去这个米里面的灰尘，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是什么？ 我都不哪有灰尘，现在这米要不就塑封的，要不就是给你包的特别干净。 对 还能洗去什么？淘米水可以浇花 啊。对，还有一个就是洗去米里的米糠。所以刚才米夏说的这个啊，也让我感到这本书还是有一定的时代感的。因为他这个作者呢是1952年出生在北海道，所以他带有着一定的时代特色，包括他还教你分辨陈米，但是我们现在的米基本上陈米已经很少见了。那么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可能是中国人还是比较了解的，如果我们想让米蒸出来之后软一点，这时候你要在蒸米饭之前做哪项工作呢？ 软一点啊，软一点就是多放水吗？ 对，一方面是多放水，另外一方面可以像咱们广东人蒸白粥那样，在你蒸之前先用凉水泡一泡啊，泡半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 现在我告诉你，家里的电饭锅特别智能，三档，硬一点，软一点，适中。 啊，真的 就是原来这都靠生活智慧慢慢积累，但现在都智能化，你选哪个，然后你就随便选一个吧。 对，一说起这个我还想起来，因为小时候妈妈蒸米饭有的时候比较忙，一边蒸米饭的时候另外还在炒菜，经常会有蒸糊了这个情况。我记得呢，当然这本书里没有教咱们蒸糊了会怎么处理啊。我记得我妈妈那会儿呢就说，蒸糊了米饭之后往里面插大葱。 哎，对，是的， 但 是它 是 会去掉那个糊味儿。 哎，但是啊，我的感觉那个插完大葱 那味儿更难闻了， 糊味儿没去掉，反而还有了 葱 味儿 啊，这两害相权嘛。 对，所以就真是这平时生活过程中啊，还有很多有趣味的事儿啊。那个蒸完米饭了，咱们再说一个比较现代的这个厨房里面的设备啊，就是微波炉的使用。咱们再考一下米夏。如果我们加热一个包子用1分钟，那么加热3个包子应该用几分钟？ 微波炉啊， 对， 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充分开发它，因为微波炉可以做很多呢。就是 对，书里也有很多微波炉菜谱。 就是那个花生其实特别容易，就是一打就可以了，打那么几分钟，然后就迅速酥脆了，就不用放油什么的。就仨包子，我觉得跟一个包子差不多吧，这时间。 不对 啊。 对，3个包子呢，就说要3分钟，因为你在微波炉里面加热食品的话，个数如果加倍，时间上也要加倍。 我觉得3分钟老了， 有点多了， 多了。面食时间太长了，容易 干 啊，容易皮。 对， 而且微波炉的加热方式啊，和咱们其他的不太一样。微波炉属于微波，它是属于就 震动， 食物自己里的分子自己热自己。然后它其实没有，比如说我们烤啊，或者是炒啊，这种热辐射的这种加热方式，让食物更好吃。所以它就是，你比如说快，我就想热一下，或者说这我不想放油，那你就。有些食物是适合微波炉，有些并不适合，我觉得。 对，这倒是。就是一方面啊，咱们要看到一些标准的这个方法，另一方面可能也更多的是从自己实际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啊。咱们再说一个，再换一个。 来，都是这生活图鉴。 对， 我告诉你，生活节目特别好做。对，这不能怎么说啊，生活节目节目主持人都不乐意了，因为你天天都生活，是吧？ 对。 你法制节目可就不一定了，医疗节目就不一定了。 对， 读书节目呢，那就看你怎么做了。来， 好的，那咱们再转战到了冰箱啊。咱们再请问米夏，马铃薯和红薯能不能放在冰箱里面储藏？ 我觉得能不能啊，这是一个有点绝对的概念了。能不能？我家所有地儿都没了，就冰箱有地儿，冷藏室能不能？绝对能，只能说好不好，合不合适。 对，没错。 过去我们家就是在东北啊，有地窖的、那个煤饼箱、 那个最那是最好的。 为什么放地窖里？不是为了冷，是因为了暖、因为你放在外头就冻了嘛，放在地下反而是相对比较暖和的。那个土豆啊、萝卜呀、还有就是红薯啊、马铃薯、 而且还能保持它的湿度， 对，保持一定的湿度在地下啊、这根茎类的食物是最经贮藏的，长了芽子反而不好。那个比如说这个土豆长芽就根本不能吃了。所以你放冰箱里也行，不放呢你们家别满，你们家地暖那不能放，还放冰箱里吧， 地暖就变成蒸 土豆了。你们家有一个小院哎，有阴凉地儿就可以，我觉得。 对对对、那咱们这本生活图鉴里面是这么讲的啊，说马铃薯和红薯不适合放在冰箱的冷藏室里、因为淀粉会出现变化而变得难吃，所以放在阴凉处就可以了。 对，家里的热带水果不要放在冷藏室里。 那这个的道理是什么呢？ 它本来就热带的，它从来没有经历过四度嘛。你比如说芒果、香蕉，你放在冰箱里出来之后它就黑了、蔫了。就最好就是马上吃，如果不也不要放在过低或者零度保鲜，那更不行了。 对对对、那其实咱们这本书里还介绍了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啊，比方说蜜瓜、苹果，说是与蔬菜完全不合，如果把它们和蔬菜放在一起的话，会让这些蔬菜快速老化，形成一种乙烯。 对，因为如果苹果是生色的，或者猕猴桃是生的，你就放一个苹果在里头，它会释放乙烯催熟。所以就这个道理，比如说你都放一起，那可能吃蔬菜就烂得快，有可能 啊。我已经看出来了，米夏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美食节目主持人。 哎呀，要说那几年没白主持，都用上了。 对对对。然后他这个生活图鉴里面还讲到啊，如果我们从面包店买回了那种新鲜的现烤制的面包，最好呢也不要放在冰箱的冷藏室里，因为一方面它会让营养流失，另一方面呢会让面包老化。如果你是实在是吃不完了，实在是想冷藏保存的话，可以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因为零度左右这个面包呢就达到了它的老化极限，所以就不会再继续老化了。还有一个啊，就比方说白萝卜、胡萝卜，如果你要放在冰箱里面保存的话，一定要把这些叶子给切掉，否则的话，如果叶子和萝卜在一起的话，叶子会把萝卜里的水分吸走，等你再做的时候就变老了。 对，你可以做一个家里的水植，就是这个水培花卉。因为根是提供它营养的嘛，你要不把它剪下去它就一直长。 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啊，我从这里面就从生活图鉴这本书里我重新认识了鸡蛋，因为他给鸡蛋画了一个剖面图啊，他介绍了鸡蛋的一个位置是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的。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鸡蛋煮熟了之后，你把它这个壳打开，会看到鸡蛋的一头是尖的，另外一头是凹陷一小块， 它上面有个气室啊。哇，你这个你把鸡蛋好，哎，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我不知道大家不知道，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摆鸡蛋一定要把它大头朝上啊，它有个气势，它要呼吸的，把你大头朝下放在那儿，你也不乐意。越新鲜的鸡蛋气势越小，就越饱满。你如果这个不都散了黄的，你看那可能它有五分之一、四分之一、三分之一都空了，那就绝对不新鲜了。 对对对，说的太对了。咱们这生活图鉴这本书里也讲啊，就是这个气室里面，如果你放的时间长了，为什么米夏刚刚说气室就变大了，是因为它里面积存了很多二氧化碳，这个鸡蛋慢慢就不能吃了。所以这也告诉了我们一个怎么分辨这个是新鸡蛋还是旧鸡蛋的方法。当然了，我们现在可能吃的大部分都已经是新鸡蛋了。 对， 就说你把它放在6%浓度的盐水里，如果这个鸡蛋能够浮起来，就说明里面的有害气体积存的太多，就已经是旧鸡蛋了。 对，而且这个鸡蛋呢，如果您不是从超市买回来的，就是比如说你去农村了，人家土鸡蛋，你买回来之后不要洗，你一洗它就容易就是迅速的就变沉了，因为你把它其实那个保护膜洗掉了。 对对，咱们这本生活图鉴里面也讲到了这个问题，你把那个保护膜洗掉了之后，它就已经和空气隔绝开了。 对对， 那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搅拌鸡蛋的时候，怎么能够快速的打散蛋白？ 打散蛋白？ 对， 哎呀，这个老太太猫店门抖起来了。 我家没有打蛋器，我这个每次都是用筷子。 对对对，他也讲筷子，就说在筷子头的位置啊，蘸一点盐 啊，这我不知道。 嗯，你就比较容易这个打散蛋白了 啊。这个我试试。 还有一个有关鸡蛋的小常识啊，也是我之前不知道的，就是说鸡蛋不管大小，我们有时候会买到很大的鸡蛋，有时候买到很小的鸡蛋，但是不管这鸡蛋你外边看起来有多大，它里面的蛋黄的大小是不变的 哦。 所以如果你想买这个鸡蛋主要用它的蛋白，那么就要买 小的呗，就合适的是吧？啊，蛋白啊， 鸡蛋 啊，蛋白那就买大的。 对，如果你想用它的蛋黄，那么你就可以买小鸡蛋 哦。 这个也是， 这个我不知道，就蛋黄其实差不多大。 蛋黄对都差不多大、 哦、 你要买大的话，它其实大出来那个部分呢是蛋白、 哦 哦、就是很有意思的这个生活小常识、 哎、都是生活小知识、哦、特别有意思，这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生活图鉴哈。 然后呢我们说过了一些基本的食材啊，我们再讲一下基本的用餐礼仪、我们使用筷子的时候，大家基本上现在都已经能够达成一个共识了啊，使用公筷啊，然后不会用自己的筷子在这个公用的菜里面搅啊。它里面还提到了一点，就画了一个图很有意思，就是一个小朋友拿着一副筷子在好几个菜上面游弋，摊鸡蛋，炒黄瓜，就这其实也是一个不太好的餐桌礼仪。如果你决定吃哪个，你就直接把筷子伸过去，不要在几道菜上面晃来晃去。 对， 我们判断一个人的素质啊，有时候大家一起吃一顿饭，大概其也就知道了。 对，我觉得这是生活素养和一个人的学历水平啊没有直接关系。你发现有的人高知，但是素养并不一定高，而素养是非常重要的，它应该和你的知识水平是匹配的。这个素养主要是来自于家庭的培养，学校起到一个加固增强的作用，所以父母啊，家庭的氛围非常重要。 对，是这样。而且我感觉呢，如果你在餐桌礼仪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礼仪很重视，也是代表你对你正在做的这件事儿是有一个敬畏心在里面。因为我印象里啊，自己曾经参加过一次和气道的这样的一个道场的演武仪式，这个过程是非常和气道是发源自日本嘛，这个过程是非常讲究很严肃的这么一个场面。那当时呢有一位学员呢因为受伤就暂时离场，到下面的长凳上坐着休息，坐了一会儿，这个场上的教练就停止了所有人的这个训练，然后就请那位坐在长凳上受伤的学员离开。为什么呢？他只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他呢是为了认真的观看这个教练的讲授技巧，他把一只手抵在下巴上。 哦， 那么教练就认为你这个姿势是对教练教授和其他正在练武的学员的不尊重，所以请他离场。我们当时也是感觉啊，很小的一件事儿，不值一提。但是经过这件事儿之后，确实加深了我对礼仪的认识。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平时很不在意的，就刚才讲到了筷子的这么小的一件事儿。如果你从每一个小处做起的话，那你整个人的素质，那整个人的这个面貌风貌都会不一样，都会让人感觉你是一个很敬畏自己的工作，很认真对待自己的朋友这样一个人。 我那天听到一句话啊，也是一个年轻的在故宫工作的人，一个年轻人说的，他说人啊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啊，千万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但是你要把你做的事情当回事儿，这个事情包括你的工作和你一言一行面对别人的时候你要注意，是吧？ 对， 而不是内心膨胀我啊怎么怎么样，别把自己当回事儿，但你要把你做的事儿当回事儿。 对，是这样。那我们接着也在看到生活图鉴里面啊，又介绍了一个礼仪，那就是丢垃圾的时候的礼仪。这一点日本主妇处理垃圾，曾经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啊，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处理厨余垃圾这种认真啊负责任到极致到什么程度了呢？甚至专门会在厨房里准备一个器具，如果你吃过骨头之后，把这个骨头要放到这个设备里，把骨头碾成渣儿，去除这骨头里面的水分，然后在扔弃厨余垃圾的那天再把它由收垃圾的人收走。因为我记得啊，还有看过一本小说《视之愈合》的作品， 他就讲里面是一个故事情节啊，有一位妈妈就讲到说，我家小区里面什么时候才会飞来乌鸦呢？每次在丢弃厨余垃圾那天，因为日本它丢垃圾的日子不一样，有的今天可能能丢弃厨余垃圾，明天就可能只能丢弃生活垃圾。每次只在丢弃厨余垃圾的那天，乌鸦才站在树上等垃圾车来。所以你看，可见你只要这个规矩定下来，然后人们按期遵守，那么其实连动物都能够看到这里面的规律，然后这整个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循环啊。 嗯， 另外我还记得之前几年看到听到电台播的一则公益广告，就是说希望大家能把一些尖锐的物品丢弃的时候给它包裹好， 对， 可以避免那些 垃圾清洁工人 对受伤。那在咱们这两本书里面呢，就比这提到了更进一步，就说你不只要把这些尖锐的易碎的东西包裹好，还要在这个包裹的袋子外面写上易碎品，这样让大家更注意， 提示啊。 对，另外他们还提到一点啊，我觉得也是对我来说可能很难做到，就是你比方说一些发胶啊或者香水喷雾的罐子，那你在丢弃前呢，他就建议你用一个锤子 把它 对钉子 了， 对，或者是用钉子 漏气， 对，锤一个眼儿，让这个气排出来，不致在运输垃圾的过程中爆炸。 嗯， 都是这样一些很小的细节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如果做了这些事情，那你可能根本不认识那个丢垃圾的那个收垃圾的环卫工人，环卫工人也不认识你。如果他看到了你的这个行为，他肯定会心里感到很温暖，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爱。所以我觉得从小事入手啊，从一些基本的礼仪入手，能让这个社会更加的和谐，让人和人之间更加的充满爱。 尤其是这种时刻啊。 对， 你知道那个人和你素未谋面，你们俩可能永远都不会见到，没有任何功利的色彩和勾连的时候，那股温情啊，那种打动会让你觉得啊，这个韵味悠长。 对对，是这样。所以咱们这两本书里呢，《生活图鉴》和《料理图鉴》啊，都讲了怎么洗衣服、晾衣服，晒被子的时候要盖上一块黑布，这样让被子能更吸收太阳的热量。都是一些很小的事儿。但是呢，我们在这些小事儿上每多花费一点小心思，咱们的生活呢就会变得更加的舒适方便，人也会感到更加的愉快。你不但习惯了之后啊，你不但不觉得麻烦，还会很享受这个过程。就希望把生活的每时每刻都过得特别的精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家庭主妇也就建立起自己自己感觉很舒适的这样一种生活美学。 你说这段啊，我家庭主妇我想起来了。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宿舍有一女孩啊，然后呢她的奶奶被她的姑姑接到北京来了，老太太一辈子都生活在农村，然后农民对土地的那种爱啊，我们无法理解啊。然后老太太说，就是这她姑姑家有个小院儿，老太太说，哎呀，你看这块地多好啊，人有一块地你还怕什么？这老太太就每年就在这块地上种那个鬼子姜，叫洋芋啊，这个东西本来也是，就是它的生命力非常强，种一颗可能明年长一片，就每年都给他腌这个鬼子姜往这个宿舍送，就给各位亲朋好友。就是这个老太太就是一个非常有生活能力的人，就是她对自己定位也很准，她也没有一个说我要怎么怎么样，就是一个勤劳朴实善良，有一双巧手，有无数生活智慧的这么一个老人。但是你觉得她非常可爱，甚至在那个家中她是伟大的，就是她把一些勤劳善良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智慧传给了她的孩子，她就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 对对，其实不用你太多的说法教导，你只要你每天做的这些事儿，都会被家里人、被小朋友看在眼里。 对，你爱读书，你会干活，然后你把家弄得井井有条、赏心悦目，你的孩子出去之后，他不至于太邋遢，我觉得。 对，就像我记得有一位文学家啊，毛姆，他有很多非常知名的作品，比方说月亮和六便士啊，刀锋啊，所有这些作品里面呢，他经常喜欢讲一种理论，就叫做涟漪理论。他讲说我们每个人呢可能不会推动整个时代的巨大的变革，但是我们就像水里面的一道涟漪，那么我这道涟漪到达了你那道涟漪，那你可能够感受到我行为里面的善意或者是正向的能量，你依然会继续推动这个涟漪发展，那整个社会呢可能就会在这种缓慢的一道一道的涟漪的过程中呢受到影响，变得更好。 对，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导体，对吧？ 是这样， 是吧？ 是这样。 毛姆还说过一句话也挺有名的，他说怎么说，他说我用了最大的努力才过上这平凡的一生。我觉得确实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会打动很多人的。 对， 就是 对，你这句话让我还想到之前很流行的一句话啊，就是我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在坐在这里和你喝一杯咖啡。 一会儿我和刘颖要去喝一杯咖啡啊。真的就是因缘际会啊，你不知道你在某个时刻会接收到什么信息。 对， 也许你接收了之后也不会反馈，就像有的作家他突然间经历一件事情，有的人可能明天后天就写出作品了，但有的人可能要沉淀七八年之后才能写出作品。但是你接收的那一点，那一年发生的那一件事情，它就像一粒种子一样能够种在你的心里，它要经过时间的发酵，也许有一天终会影响你。所以我们可能不会就那么功利的看一件事，说这事儿没用我不做。 对， 你要说读书最没用了，今儿读了你明儿也发不了财。 可是，但是今天这两本书很有用啊，生活图鉴、料理图鉴。 读与不读是不一样的啊。 对， 就像我们下一本要推荐的啊，这本哈、啊， 舌尖上的法国， 是不是可以过渡到这本了啊？ 对对对， 这本叫《舌尖上的法国》，叫冬藏春耕。如果农民是很功利的，他是收不到粮食的，他春种。夏忙秋收，他到秋天也未准能收到这个粮食啊。但是农民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听这个叫蝼蛄，你们叫蝼蛄，他听这个喇喇鼓叫还不种庄稼了，就是这个东西特别多，它会吃你的庄稼，可是你依然会种吧，即使今年不收我明年还会种啊，我们是农耕民族。可是让我看到的这本书啊，这个后浪出版公司的《舌尖上的法国》，让它副标题叫《冬藏春耕》啊。 对，刚才米夏讲了一位老奶奶的故事啊，就是在家里的小院里面种鬼子姜。当时我已经就想立刻想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啊，就是我们能够看到这位老奶奶，一方面是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另一方面她也非常的热爱土地。那么这本书的作者《舌尖上的法国》的作者伊夫·康德伯德，他就是从小生活在法国乡间的农场里面，所以他对法国的农业生产者、小生产者有着比较强烈的那种喜爱的这样的一个深厚的感情。他这个人呢，他是1946年出生在法国的西南部啊，14岁就辍学到小餐馆里边学习厨艺，16岁参加全国厨艺大赛，17岁呢开始在利兹大饭店的米其林二星餐厅工作。所以我感觉他的这个厨师的生涯是非常辉煌的，最终走到了顶级酒店里面的顶级大厨。但是他在这个学徒期结束之后，他选择在巴黎的街头开设了小酒吧。他的宗旨或者说他的目的是希望把顶级酒店里面的餐饮，这种饮食也好，菜谱也好，带给普通的百姓，让他们不用花费太多的钱就能尝到美味。但是如果你想这么做的话啊，你必须要在成本上不要像顶级酒店里那么高昂的成本，那么他呢就直接来到也是曾经他从小生活的地方，法国的各种乡村、海边、山林里面去采买最新鲜，然后也是最性价比最高的这样的食材带给普通人。那么在这么做的过程中啊，一方面他得到了好处，消费者得到了好处，那么咱们的小生产者呢，也经过有他这样的大厨直接来采买，他们的生意更好。所以说传统的美食和手工业也因为他这种运作方式得到了保护和发展。所以我认为他这种理念呢，其实是一种保护美食传统的这么一种很好的 一种方式啊。讲到它的过程中，其实了解这本书的过程中呢，我想起来有一个国际上的运动啊，叫慢食运动，它是有一位意大利美食家发起的。为什么发起这样一项运动呢？就是他在1986年的时候，在意大利的一家麦当劳餐厅门口，看到一排十几个大学生坐在麦当劳的门口吃汉堡包，他当时就想，哎呀，我们的这个年轻人啊，都天天吃素食，这样对身体或者对美食的这个理解都会流失了很多。那么他就想，我想发起一场慢食运动，就是告诉大家，不管你的生活有多么的匆忙，那么你都要静下心来，好好享受美食，特别是享受当地的传统的乡土的美食。那这个慢食运动的标志也很好玩啊，就是一只蜗牛他一方面倡导大家这种健康的饮食方式，一方面也是把传统美食的这些东西希望下一代人能够承袭下来，能够继续发扬发展下去。 说到这种慢食啊，其实有的时候不是饭菜本身的问题，是你心境的问题， 对， 是吧？因为你的心慢不下来，你怎么可能慢食呢？你正在加班，一会儿就要开个会，这时候你必须吃一个汉堡充饥而已，那时候你是不可能慢食的。但生活不能一直都是张的，你要有弛。松紧带一直都张着，后来就没松紧了啊，你就再也回不来了，你就没有力气，人就疲惫不堪了。所以说人终归是要慢下来的。我觉得好的饮食呢，一方面是在安慰你的胃，同时也在安慰你的心。你有过那种感觉吗？当你特别委屈，当你哭的时候，你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很噎呀？ 对，真是吃不下去，有一口气顶在这儿， 你吃不下去。所以饭和心情有直接的关系，当你特别开心，有几个朋友陪伴，然后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坐在一个小酒馆里的时候，你吃的时候噎不噎？不噎，可高兴了是吧？所以心境最重要。慢生活，还有刚才刘颖说的慢食，都是那样的。我们最开始引用了蒋勋的一句话啊，他说过去这个闲字啊，就是中国繁体字的闲，那个时候门和户其实是门，然后是两个，就是门那繁体的门中间加一个月亮，这叫闲。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靠在门上看月亮。 哇， 现在我们都住在楼房里，你可能天天就要不就开车啊，要不就挤地铁，你有多久没有看月亮了？看你是不是也扫了一眼，你不是闲情逸致的倚在门框上看那一轮月亮吧。所以你要找到人生的那个时刻，哪怕你都忙得不行了，可是你要区隔出一刻钟，哪怕你坐下来喝杯茶，让自己的心绪静下来，哎，这些是储存能量呢，就像一个助跑一样，你才能再往前冲。如果你一直都往前冲，你会变得越来越焦躁，越来越纠结，你可能真的达不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好的，那我们再回到《舌尖上的法国》这本书上来看啊。这本书里面讲的呢，就是这本书的漫画师，因为这本书呢也是有图有文字的，有一位漫画师陪同这本书的作者伊夫·康德伯德，然后他们花费了一年的时间走访了平时这几年来为伊夫在街头开的那些小酒吧提供原材料的小生产者们，农业生产者们，这里面包括有葡萄酒农，有挖掘松露的老太太，有黄油制造者，还有刀具生产者。这些人啊，经过这些年和伊夫做生意，他们已经不仅仅是他的供货商，更是他的朋友。他们在工作中呢，不仅分享一些工作中碰到的经历还有经验，而且呢他们也分享友情。我其实很喜欢这本书啊，包括第一次拿到这本书的时候，这本书的封面听众朋友们看不到啊，简单给大家描述一下，就是大厨伊夫康德伯德拎着一篮子菜从一片菜地上向我们走过来，很清新。而且他这本书呢也不是过度的去宣扬啊，你一定要去吃慢食啊，一定要去吃乡土的这些呢，他呢就是一个客观的呈现。我们看这本书的过程中，有点像我们看电视里面的纪录片。那 康德伯德来到一个小生产者面前，问他啊，你最近的生产怎么样啊，收获怎么样啊，这两年的顾客情况怎么样啊，然后对方呢用很精炼的语言给你介绍出来他这项工作的一些特色呀方式。 嗯， 所以我们呢就能够看到在食物生产线第一个链条的特别鲜活的这个报道。所以这本书读起来呢，你不会考虑说看到很多菜谱，很多农民怎么耕种啊，这些枯燥的内容，你会读起来很有趣儿，很有趣味的这么一本书。对于小生产者或对于小餐饮业，你读过这本书之后就会有一个更多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呢不只是以知识的形式被你记住，更多的是一种你对这个大厨和他的那些小生产者们之间的那种情感被你记住。你会记住一个一个的好玩的有意思的采访的这样的故事。比方说啊，有一位叫莫妮卡的女士，她母亲呢就开始采松露，他呢也沿袭家族的这个工作啊，他使用的工具甚至还是他母亲已经使用了很多年的。但是他采松露的使用的这个动物的助手呢不是咱们印象里面的猪，因为大家之前说采松露嘛，你猪的嗅觉特别的灵敏，他而是有一条狗这条狗呢叫法尼。这位63岁的老妇人呢就拎着母亲的这个工具到山上，催着法尼跟他说，说去找，去找，让这个法尼去找藏在地下的松露。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法尼呢也会偷吃一两块松露。那这个大厨伊夫呢就问他，你为什么不用猪呢？然后这法尼说，那个猪的嘴多不好掰开呀，还是狗嘴比较容易把里边大块的这个松露给拿出来。就是很多这样的小故事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世代从事葡萄酒产业的一位工人告诉伊夫，就说当地的葡萄酒熬过了从美洲大陆带来的根瘤蚜、霜霉病还有白粉病，但是遭遇了真正的大灾难一战。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很多葡萄酒家族整个消失了。就说在一战以前啊，当地有300多公顷葡萄园，但是到一战结束之后就只剩下57公顷了。那还有这个制造黄油的手工业者让·博尔迪耶说出了他对奶的定义，就是我们平时喝的那种奶啊，他这个定义很有意思，他就说奶就是指对喂养得当的没有过度劳累的健康雌性动物进行连续的完全的挤奶所获得的全部产品，不含初乳。这个他说这个呢其实让我立刻想到了很久很久以前就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就说欧洲的一些畜牧场里面他们饲养动物的时候或者说是挤奶的时候，他会给他们听交响乐，让奶在一个很愉悦的这个状态下生产出奶制品，包括一些肉制品啊。这个过程其实听音乐我们感觉它也是一个环保的或者说是传统的，包括这里面说的让这个雌性动物奶牛不要过度劳累，这样的话他们提供给人类的食物才会是更加健康的。 对，它其实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了。我们说人主宰了这个社会，是地球上的万物之灵，可是要退回去呢，我们和他们一样原来就生活在丛林当中，可是现在他们都为人服务是吧，他得提供奶源。 对， 大家肯定看过牛流眼泪是吧，动物流眼泪，他一样有情感，一草一木啊，就是每一个动物它都是有情感的，那愉快的和悲伤的是不一样的。其实在人类社会当中，科学家已经证实了，就是你的情绪是会影响你的身体的，那你也是生物，你也是动物，那这个理论推而广之是可以适用的啊。 对， 所以说而且看这本书的时候，刚才刘英也介绍了这个大厨他的一些经历啊，就是他其实是真正热爱这个事儿的，是喜欢这个事儿的，所以他才可以放得下这些功名利禄，我可以放得下那么高的地位啊，那个大厨米其林的 二星级 如果留恋那些他不会回来的，他不会回到食物的本真，让更多的人吃上更纯的更健康的食物。所以说喜欢和热爱啊是有力量的，它能够产生情怀。其实做了这么多节目啊，也接触过某些领域就比较 top 的人了，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他们当年做出的那个选择绝不是为了钱，就绝不是功利的说我要有什么名要有什么利我做这个事儿，不是，只是因为自己喜欢。而且当时他们做那个选择在万人看来都是觉得太傻了，这人疯了，他就因为他喜欢，他听从了内心的召唤，我喜欢这个事情，我热爱，我为他一往无前，无尽无休，我可以为他付出，一直付出，所以他才有今天这样一个地位。我觉得这位大厨也一样，因为喜欢，所以他今天成为我和刘颖，成为大家聊天的主题啊，让我们觉得很钦佩。 对，我觉得没有米夏刚刚说的因为喜欢的那股劲儿，不会支撑他们克服那么多的困难，然后选一条很少有人走的路，也恐怕是一条很难的路啊。 嗯， 另外呢，伊夫呢也讲，他在这个过程中啊，渐渐的和他这些供货商建立起了一种友谊。他就提到呢，他父亲说的一句话，他说：“我的父亲是农民，他总跟我说要给离家最近的磨坊加水，这样他才能转起来，大家才会开心。” 嗯， 我感觉他父亲很朴素的一句话里面藏着的就是，我们应该更注重传统，更注重乡土，让自己的这个区域的优秀的传统也好，让大家的利益都能发展起来。 嗯，我记得我做过一本书，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叫《陇中手艺》，它就指甘肃陕西那一块，就指那个匠人那个地方，因为土地非常贫瘠，所以那个土地上的人有非常深厚的惜物的这种品德，因为物产太少啊，因为整个村子都是一个熟人社会，就像您刚才说的似的，所以他那个匠人在走艺的过程中，除了要有手艺匠心之外，就活儿特别好啊，就织这个毡子我织的最棒，除了这个之外还要有道德上的匠心，就是德行特别好，你我到你家来，然后我所有的和你的这个相处让你觉得特别舒服，然后我的售后服务特别好，我的职业道德特别好，才能支持你在这个熟人社会继续混下去，成为一个出色的匠人，有生意可做。 对，我觉得在米夏刚刚讲的里面就蕴含了这个工匠精神，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品牌，其实是大家多赢的这么一种方式。但是呢，我们在说这本书啊，它尽管讲了很多手工业者、小餐饮业者、基础的农业者的这种生活方式，主张环保，它也并不是说你就不要再去吃大餐馆啦，不要再去超市里面买那种统一的食材了。它，我觉得更大的意义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选择，而且告诉我们这种选择它更健康、更环保、更有利于传统的沿袭。我感觉这本书是很值得我们了解一下啊。好，我们在刚才讲的这位大厨呢是法国人，我们还要介绍今天的最后一套书，它是上下两册，很沉的啊，叫《法国往事》。这本书呢，可能和美食没有太大关系，但是这本书啊，讲了一个在战争年代的跌宕起伏的一个人物的故事。这本书的介绍呢，是说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啊，这个故事或者说这个人物，我在阅读的过程中真的是非常吸引我啊。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故事的内容啊。有一位出生在罗马尼亚的犹太人，他的名字呢叫约瑟夫·乔诺维奇，他目不识丁，后来呢靠卖废铁白手起家，在二战期间成为法国首富，或者是被人称为巴黎的无冕之王。但是关于这个人的评价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说他和盖世太保关系密切，但是呢他又给抵抗运动提供了武器，提供了资金，他和德国人合作，但是呢他又保护了上百个犹太人，有的人战后啊，有的人说他是民族英雄，有的人说他是法奸，就是法国的法，汉奸的奸。他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呢，在几大势力斗争的漩涡中心挣扎，但是最后他的结局是妻离子散，最后只有一位女性好友陪在他的身边。整个过程呢，就是感觉一个人物，一个小人物的命运被时代的漩涡裹挟，不能自己掌控，这样一个 不能说它是很悲惨啊，但是结局还是让人唏嘘的这么一个故事吧。 嗯， 那费加罗报的书评只有四个字，我觉得完全认同啊，这四个字就是脱帽致敬。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我觉得这本书可能大家都会很喜欢看，因为它不像后浪以往出的一些图像小说作品，比方说我们之前节目里也介绍过的伊比库斯的预言，那是非常艺术性的，很有艺术感的。那你看到人物可能会有一些变形啊，水墨画细节会忽略掉，但是这本书呢，就是一看就是非常贴近大众的审美，人物场景非常的细腻，而且呢，这个因为作者本身呢有编剧制作电影的这样的经历，你会看到他的每一幅图像之间的这种电影剪辑 蒙太奇的那种感觉， 对，对，是非常娴熟的。所以说这本书呢是非常好看的一本书啊。另外这里面的人物呢也是让人感到。你无法给他下一个判断，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一方面刚才讲了商业性很强啊，是很适合大众来看，另一方面它的艺术性啊，我认为就是体现在对人物的复杂性的特别全面的呈现上。 嗯，就是人性的复杂，对于生命的拷问。刚才刘颖说这个故事令人唏嘘，其实人生难道不是令人唏嘘的吗？你会从小走到年轻啊，走到抛物线的顶端，然后慢慢的衰老，你会经历生老病死。我觉得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你刚才说令人唏嘘，这种悲剧的结局的东西更有力量。老人与海大家都看过吧？ 对， 他出海打鱼很不容易，最后终于碰到一条大鱼，可是和一鲨鱼杠上了，这鲨鱼特别想吃那大鱼是吧，这俩人较劲，哎，最后他终于把鲨鱼给赶走了，他赢了，他上岸了，可是这时候没有鲜花掌声啊，他手里递了的那条大马林鱼就剩下头和尾巴了，剩下的是森森白骨，这就是现实，这就是人生的真相。就像毛姆说的那句话一样，我拼尽了所有的权利，我才过上了平凡的一生。所以人还是那句话，不能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你如果对生活期待太高，觉得我的生活就应该鲜花着锦，我就应该成为所有人的中心，我就应该很好很好的时候，你往往迎来的就是失望。但如果你能在生活中唾手可得的很多时时处处，比如说吃，比如说穿，比如说晒一个被子，我蒙一黑布，你在生活智慧里，在生活美学里如果能够体味到幸福，我觉得你的幸福能力，你的幸福指数就又往上飙升了， 很高了。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这几本书的一个初衷啊。有三本书是关于生活美学的，推荐给大家看，还有一个是关于生活故事的， 是这样。 我觉得书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世界，丰富的世界啊，在这个世界中我觉得非常平静。我觉得生活中我有两件事特别愿意干啊，就是读书，平静，特别平静，什么都不想，还有就是运动的时候。我那天看到一句话，他说人这一辈子啊，四件事你一定要做，一个是读书，一个是运动，一个是旅行，还有一个是分享。当你有很多很多故事的时候，其实你愿意与人分享。所以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所有像刘颖这样喜欢读书的朋友，有一天可以走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走进读书俱乐部，和我们一起分享你心中的好书，你对生活的看法。也感谢刘颖做客我们的节目，再一次推荐后浪的这几本书，生活图鉴、料理图鉴、舌尖上的法国和法国往事。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